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板块依然是经典唱片秀，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种子音乐在2008年推出的合集，叫做《梦想的翅膀》。可能呢，有些朋友对于种子音乐有一些陌生，毕竟呢，在21世纪之前，这个公司呢并不是很出名，当时呢，它一直身份就是EMI 百代唱片旗下的一个子公司。不过呢，2000年之后受市场和科技的冲击，那么这家唱片公司就独立出来啊。那它的这个后面的成绩呢就非常不错，而且呢拥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比如说吴克群啊、光良啊、温岚啊、许茹芸等等，都属于这家唱片公司。那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那么这张合集呢，之所以会叫《梦想的翅膀》，是因为当时呢，种子音乐在发行之时专门制作了一首新歌，歌名呢就叫《梦想的翅膀》，演唱的几乎集合了当时种子音乐旗下的所有歌手。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吴克群、温岚、许茹芸等等都参与了演唱。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伊能静、王立新等人，其中呢，光良不仅参与了这样的演唱，还参与了这首歌的创作，也就是谱曲的部分。一起来分享由众多种子音乐旗下歌手演唱的这首《梦想的翅膀》。 江临飘来花香，心触碰阳光的温暖， 看天空重新绽放出蔚蓝，希望的翅膀已准备去飞翔。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旁，约好了做彼此的肩膀， 向着阳光到处都开满了花，只要相信就能感觉爱的力量。 这一刻我们乘着梦想一起飞翔，我张开我的翅膀， 乘风我们飞向更远地方， 一路上有你陪伴，给我力量。 梦是倔强的乐章，风吹不熄 的温暖， 看天空重新绽放出蔚蓝，希望的翅膀已准备去飞翔。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旁，约好了做彼此的肩膀。 梦想的翅膀来自光良、吴克群、许茹芸等众多种子音乐旗下的歌手共同演唱的歌曲。那么其中呢，歌手光良不仅参与了演唱，还参与了歌曲的谱曲。专辑中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老子说》，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那乍一看歌名呢，以为吴克群很自大，但其实呢，这个名字源于《道德经》，他希望通过这首歌呢，鼓励年轻人做自己，因为他当时呢，就经历过这样的心理压力很大，然后呢，没有制作专辑的这样的灵感，就状态很丧嘛，所以说就想写一首歌发泄一下情绪，于是呢，他就想到了老子，所以就花了一周的时间研究《道德经》，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但是呢，相信看过《道德经》的朋友都会有感觉，真的是值得我们一生不同的阶段反复来读的一本书。老子说，来自吴克群。 任法地，地伐天，天伐道，道伐自然。在教室里不跟你讲道理，外面的路崎岖撞的满是真理，春秋百家争鸣，大家吵来吵去，到底谁有道理，谁都比较高明。 天发的地发天，天发的道发自然，真理在音符里无畏畅快。天发的地发天，天发的道发自然，我自然的海。老子说，前方的路太多，走过的路不走，我们找到了一种自我。老子说，要不然换你说，你不懂。老子说，输和赢其实都差不多。老子说， 心爱非攻。哎，不对，这个是墨子的。 别是你太啰嗦，七嘴八舌的说，每个人说一种，只是要我点头。大人们的学说太深，我搞不懂，为你为谁为我，老大的自我。天发的地发天，天发的道发自然，真理在音符里无畏畅快。天发的地发天，天发的道发自然，我不停地转。老子说，前方的路太多，走过的路走，我们排除了一种自我。老子说，要不然换你说，你不懂。老子说，世界在老子手中转动。老子说， 老子说，来自吴克群。很多唱片公司呢，每一年都会关注选秀节目，看到潜力不错的新人呢，就会跟他签约。2007年的时候呢，俞灏明和王励新因为选秀节目出名，种子音乐呢也毫不犹豫地签下他们。两个人在节目当中虽然是对手，但私下关系非常好。那个时候呢，他们总说自己是大明星组合，其中的明是俞灏明的那个字，星呢是王励新的新的谐音。不过呢，他们的演艺道路却不太顺畅，尤其是俞灏明，是吧？相信呢，各位都有所耳闻。当年跟 SHE 组合的 Selina 拍戏时呢，亦出现了一些烧伤的意外，事业呢是一蹶不振。那么，直到去年呢，他凭借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明》当中的反派角色杜明礼翻身，并且因此拿下了华鼎奖观众最爱演员。而当天呢，给他颁奖的正是多年好友王励新。记得那一天呢，王励新宣读的颁奖词很动人，几句话呢让俞灏明哭了好几次。他想放下过去重新来过，所以说呢，他连名字呢都改了，现在呢大家都叫他杜明礼。我说哎，好巧啊，我也改名字，我叫陆星河，他留下了一个名，我留下了一个星，所以说呢，他们俩现在还是大明星组合。一起来分享俞灏明加王励新共同演唱的《大明星》。 什么不开心，什么是介意，什么事情都停在这里，我要闯出我自己。 心安宫廷。什么叫失败？什么叫失意？什么什么都失去意义。我要相信我自己，战胜不在我是明星。我是大明星，趁着我年轻，不管前方的路有风有雨，我要唱出我自己。我是大明星，越唱越开心，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要照顾自己的兄弟。 嘿嘿，你自己说的啊，好好照顾你兄弟我啦。 谁要照顾你啊，真是的，你以为你还小啊。 什么不开心，什么是决定，什么事情都停在这里。我要唱出我自己，全世界都心安公平。什么叫失败，什么叫失意，什么什么都失去意义。我要相信我自己，站上舞台我是明星。我是大明星，穿着我变形，不管前方的路有风有雨，我要唱出我自己。我是大明星，越唱越开心，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要照顾自己的兄弟。 大明星来自俞灏明加王立新。很多歌手呢改签了新的唱片公司之后，新东家都会重新的包装他，给他新的人设、新的风格。但是呢，对于那些能写会唱的创作型歌手来说，唱片公司往往呢会让他们延续自己的风格。比如说光良，2005年的时候凭借一首《童话》啊，这个再次走红，让很多没有关注过无印良品组合的年轻人又认识到了他。不过呢，专辑发行之后他就改签到了种子音乐旗下，虽然说换了公司，但后来的作品呢没换风格，还是他那个路子。他加入新东家之后呢，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是《约定》，其中的同名主打歌《约定》也被称作是童话前传。因为两首歌呢不仅风格一样，就连音乐录影带的导演都是同一个人，而且呢延续了剧情式的风格，那故事呢就像是童话前传一样。一起来听听这首前传《约定》。 好的，三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它也偷偷地掉泪了。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 首歌，它也偷偷地掉泪了。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我比以前还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 约定来自光良，文兰呢唱过一首歌叫《傻瓜》，这是他2007年发行的歌曲，收在他的个人专辑《热浪》之中。那么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呢，这个人呢是跟刚才我们的今天分享这张专辑，还有这个前面也提到过他的歌，那就是吴克群。那么这也算是吴克群为温岚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因为歌曲的创作灵感呢就源自温岚亲身经历的一段非常失败的感情。所以说呢，真的有很多歌能打动人，它真的是源于实在的生活经历。好吧，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温岚的这一首傻瓜。我是英超，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为您直播，我是英超。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2008年种子唱片推出的合集《梦想的翅膀》。那么在种子音乐旗下呢，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吴克群、光良、温岚、许茹芸等等。那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一起来互动，聊一聊对于这些歌手的印象和感觉。慢慢他说了三个版本的约定，周蕙的、王菲的、光良的我都喜欢，不过呢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光良版本，可能是因为跟经历有关吧。歌曲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上初中，刚接触流行音乐，那个时候非常喜欢光良，记得有一次很执着买他的新专辑，被身边人当成了另类。当时呢大家都很喜欢夏哥，而且呢年纪都不大，也没有版权的意识，所以说呢都不太了解买专辑这样的行为。是啊，这个夏哥这两个字真的是太熟悉了，因为那个时候都应该是 MP3 随身听哈，夏哥啊导进去，然后跑步啊、上学啊或者干嘛的时候都会听。嗯，高登说俞灏明和王力欣合作过很多作品，相比之下呢最喜欢他们共同演唱的想见你。皮皮说之前看俞灏明的一起来看流星雨，是真的不太喜欢他演的那个端木磊，主要是角色性格不喜欢。后来呢他演杜明礼又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毕竟是反派嘛。但我觉得俞灏明本身是个好人，阳光正直，之前偶然有一次听到他的多云转晴，更是对他好感倍增，希望他一切真的都能好起来。话说呢，很多歌手在录歌的时候都有很奇怪的属于自己的习惯，比如说呢一定要吃某种食物，一定要用某一个姿势，觉得呢这样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其实不仅是歌手，很多篮球运动员也是这样，比如说乔丹这个当年打球的时候呢就一直喜欢穿他当年在北卡的一条这个紧身裤，一直穿了好多年，他觉得这个裤子穿上之后能给自己带来这个好运。那么相比之下呢，歌手许茹芸的习惯呢就比较复杂了。当年呢他加入这个种子音乐之后呢，吴克群为他量身打造了一首歌叫好听，许茹芸听了样带之后呢非常喜欢，那录制的时候呢就为了让自己用最好的状态来唱，专门要求经纪人在录音的前一天给自己放假，好好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并且在休息的时候专门准备了玫瑰精油蜡烛和精油喷雾。在录音的当天呢他又买来了好多东西来开嗓，比如说清音丸、八仙果、乌梅糖等等等等。好吧，虽然说听起来有一些这个好复杂，但是呢也足以看出来他对这首歌录制的态度是非常的端正了。一起来分享许茹芸，好听。 你说的话我都相信，说的好听，说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 却爱得太用力。 好听，来自许茹芸。其实呢，这张合集之中有很多歌曲都跟吴克群有关，都是他创作的。那除了刚才我们分享到的那些之外呢，还有一首江美琪的《爱哭鬼》。那么之所以写这么一首歌呢，就是因为吴克群看江美琪本身就很爱哭，所以说呢就专门写了这么一首歌。而且呢，跟据说哈，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江美琪还真的被吴克群给逼哭了。因为几乎每一首歌吴克群都要求他翻来覆去的唱，翻来覆去的唱，没有人统计过唱了多少次，但他们评说哈，平均3天才能唱好一首歌曲，那么反复机械的唱，换谁估计都得哭哈。一起来分享江美琪的《爱哭鬼》。 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大声的哭，你在身边，我敢放肆的哭。电影感人，听情歌我都会哭。我爱哭，偷偷的哭，你清楚却伤我那么离谱。几句话语，我的泪却说分手时候，仿佛早就想清楚，留我一个躲在角落，来不及哭，只能傻住。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看着镜子里稚气的脸，然后越哭越后悔。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依恋。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却还越哭越认真的为谁。只会让视线变得模糊，视线 爱哭鬼来自江美琪。很多歌手在成名之前呢，都有过做幕后创作人的经历。种子音乐旗下呢，也有这么一位，就是王菀之。张学友的《我真的受伤了》，薛凯琪的《小黑与我》等等歌曲都是他的作品。不过呢，他是以歌手身份出道之后才加入的种子音乐。那么在他来到新东家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中，有一首不是很热门的歌，但是呢，对他个人来讲却是意义非凡，叫做《你是我最爱的人》。不过呢，歌曲并不是写给他的爱人，而是写给一个叫做郑志聪的摄影师的。这个人呢，算是王菀之的恩人之一。之前呢，他发行的专辑采用的封面和写真，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位大师之手啊。王菀之觉得呢，他每一次都能够把自己拍得好好看，所以说呢，就非常的崇拜他。一起来分享王菀之的《你是我最爱的人》。 光到流不可能，两个不能。 你是我最爱的人，来自王菀之。那么在这张合集之中呢，有些歌在当年发行的时候不太火，但是很多年之后呢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比如说顺子演唱的一首歌 Only One， 独一无二。专辑发行的时候呢，歌曲热度真的不高，甚至网上都找不到一条介绍这首歌的词条。但是呢，在2013年黄渤和林志玲主演的影片《101次求婚》中，把这首歌呢当做了插曲。因为歌中呢有一句词是，也许这101次错过的玩笑，因为遇到你温暖的怀抱。歌词呢出现了101这个数字，和电影中的主题呢很吻合。那么电影播出之后呢，这首歌也重新获得了很高的关注。所以说呢，每首歌似乎都有它的命运哈，真的是阴差阳错。一起来分享顺子的 Only One。 在天涯海角，回头却在你温柔里找到，渴望被你拥抱，可以爱你多好。不明了，你从来不说 独一无二 Only One， 来自顺子。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伊能静的《心儿慢慢摇》。虽然说听名字呢像是一首这样节奏很缓慢的歌，但其实呢很欢快。而且呢，这样歌曲的创作者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就是大张伟老师。最近他的这个曝光率呢非常的高哈，很多综艺节目都有，好吧。那么节目最后就来分享这一首伊能静的《心儿慢慢摇》啊，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影片《后天》啊，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影片了，喜欢的朋友可以准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你看你那样显得美，美也无常。